入血丹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告诉秦琼，是我接的黄冈，可把尤俊达吓坏了，有心拦住话头，又惹不起这两位。程咬金是又浑又横又冲又愣，秦琼是又精又灵，又是当官差的，又是官司两面公认的二哥，哪个惹不起，只可听之任之。秦琼一听，行了，这回这黄杠和龙一共找着主犯了。那么贤弟呀、啊、你怎么劫的黄杠呢？嗨，我自己会劫吗？那不是尤俊达教的吗？尤俊达差点出了到桌子底下，我的妈呀。我说哥哥耶，你亏心不？不亏心。我二哥是明白人，二哥你听我说啊。哎，果然呢应了我娘那句话了，尤俊达这小子插圈弄套，叫我往里钻呢，我也实在没辙，我穷啊，我就帮着他结黄杠不就得了吗？他以为他如意了，嘿嘿，暗含着不那么事儿。你别以为我傻，我有心眼儿。嗯，我说尤俊达呀，今天我要不说，恐怕你死了都不明白。你别以为我图那几个钱儿，我这人穷得干净啊，我就是不结黄杠我不也能活吗？我背着我妈，凭我这膀子力气，哪怕再推私盐也饿不着我妈，我也不能叫她拿我当傻子带，拿我当牲口牵着。秦琼说，既然你有这个心，你怎么还帮他结了黄杠呢？是啊，今天我跟你说呀，因为这份黄杠是老小子杨林的，我得结。像当初我爹叫他给打死了，我接这黄杠不是为了发财，现在我的大斧子练成了，为什么不逗逗老儿杨林给我爹报仇呢？再说了，这龙一贡也好，黄杠也好，是不义之财，是从老百姓身上刮的油，凭什么叫他弄走？为了给我爹报仇，为了斗杨林，我才结的黄杠。尤俊达，你别以为我图那几个钱儿，你懂不懂啊？这几句话别人没在意，唯独秦琼心中一震呢，鼻子发酸，眼泪刷就下来了，愣磕磕低下头来，半晌无言。老程愣了，二哥你不要难过，我还有话呢。秦琼一抬头，竖起大拇哥，好兄弟，你往下说。哎，不料事不随心呐，压着黄冈的两家太保里头没有杨林，我管劫道，尤俊达管抢东西，把他们杀败了，我往下一追呀、啊，没想到没找到杨林，他们问我姓什么叫什么，我一想，劫了人家有报名的吗？我明白，甭说尤俊达，就是他总瓢把个单雄信也未敢劫完人报名，可我报了，我说我们叫程咬金、尤俊达。为什么呢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程咬金不干那偷鸡毛鸭子事儿，可没想到这一报名啊，他们听错了， 也不怎么乱乱哄哄的听出个成达尤金。二哥你听明白没有？结黄杠就是我哥俩的，你上哪找成达尤金呢？程咬金往院子一指，二哥你瞧啊，那个竹堂没有，那外边是竹子，当间没有竹子，是地窖，黄杠龙一共都在地窖里呢，他叫我在里边藏着，不叫我上来，到时有人送吃送喝，困了叫我睡觉，没事他一伸手蹭从怀里掏出个马蹄金的大元宝，看着没有，他没事叫我磨棱碗，合算把我监禁了，我说不行，他直央个我说你不知道我在上边预备差人来访案子，你要是一上来可就坏事了，没法子，我只可在下边忍着，他在上边假装给他妈办白事，今儿早晨没人给我送饭，把我饿急了，我就上来了，到前边家人才告诉我说您来了好几回了，我一听名字挺熟啊，想来想去，哎呦，是哥哥你，我要问他们既然说翻了打算怎么办，他们说在后花厅啊那块刨了两丈来深的大坑，预备好几十号人在那藏着呢。二哥，你说尤俊达这小子多狠多贼呀，他要人不知鬼不觉活埋你秦叔宝，故此我特意来搭救二哥来喽。尤俊达一听心说我这个朋友算交着了，和盘托出啊，这算完呢。要不说呢，作案人呢都有侥幸心理，总认为别人查不出来，嗨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尤俊达你说他多精啊，算计半天最后全漏了。秦琼也听明白了，兄弟啊，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哦，我刚才听家人说你被官方逼的来抓差办案，你要是抓不着我找不着黄杠就要受罚，冲我的面子，哥哥你把尤俊达兄弟摘出来，他对我妈不错，好叫他照顾他的妈和我的妈，这场官司我一个人打了，您说咱们是到堂上怎么说，只要能给您敲差叫我怎么讲怎么讲。尤俊达听了这话呀，心里受感动了，别看他把这案子事都抖落出去了，后头又把我摘出来，这个朋友还教的个儿，我的眼力高明啊。秦琼说，咬金兄弟，你不是说到这儿吗，你别讲了，我先问问尤俊达。对，你问我这小子。秦琼一扭脸，姓尤的，我秦叔宝哪一点不够朋友，对不起你，你得给我说出来，你要活埋我。尤俊达听了这番话恨不能有地缝钻进去啊！多亏他是个黑子脸，要不然那脸呢不定红什么模样，还得成外国鸡呢。半天吭哧瘪肚才说，二哥呀，哎，我也是财迷心窍，又怕犯案事出无奈，我愿领罪。说到这儿，秦琼就没法再往外讲了。尤俊达，要照你的所作所为，咱们两个势不两立。你今天沾了好朋友的光了，你沾了程咬金的光了，太便宜你了，这几个案子算了了。程咬金说，怎么这算完事了啊？二哥说话算数啊，你们呢就当没这么八宗事儿。我说话你信不信？程咬金咧开嘴乐了，信，小时候一块玩你就没说过瞎话，我净说瞎话。那这案子不办了啊？那回去怎么交差呀？你甭管我怎么为难，你们俩用不着管，我自有办法。可是这么着，你可不许出门，别招风，现在外边的官人眼线太多了，要被别的当官差的看出马脚可就不好办了，尤其是你们得下的龙一共，现在 可别往外卖啊，融过几年跳出山东地界拆着卖，你们哥俩听明白没有？ 哦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 那好，我也不见神母了，替我问个好，我走了，别家吃完饭再走。不行，此处不可久留。秦琼站起身形往外走，哥俩及朱能一直送到大门外。秦琼解下了黄骠马，老成说，到家替我向老太太问好啊。好，二位兄弟请回吧。说完搬鞍认凳，上了黄骠马，一直向东走去。回头再说，尤俊达、程咬金、朱能等人来到了客厅。 尤俊达说，哥哥，你出来干什么？老程说，怎么呢？ 要没我，这场官司就完了吗？你小子认便宜吧。嗨，咱们便宜什么？这一下子坏了，你别听他说的那么好听，什么出去别招风，别出门，龙一共别卖。有这么句话，愣交绿林，不交番子。今天有哥哥你这个关系，他不好办，不好意思。拿着话把我们稳当住，回到衙门派个生脸的带领人马，夜半三更兵困武南庄，趁着我们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给咱们一个措手不及，不但全部被擒，还能从地窖里把黄杠起出来，这叫人赃并获，你明白吗？程咬金一听就急了，啊呸！尤俊达，说了半天你没明白，怎么？因为你心里头啊太脏，也合计人家心里不地道，别人说这话我不敢保，唯独我秦二哥那是说到哪儿办到哪儿。好好，咱们别抬杠，我呀、啊、非给你把嘴堵上不可。朱能啊，你多带路费，赶紧追下秦琼，看他往哪儿去。如果他调兵遣将，兵困武南庄，你及早回来给我报信，我们庄里好个准备。 是， 就这么办。朱能说完话，带好路费衣服，追秦琼去了。出了东庄口，顺着马蹄儿一瞧，秦琼往东南下去了，一直追到小孤山。前边看见秦琼的影子，朱能不敢在大道上追，恐怕秦琼回头看见他。下大道，穿着高粱地，走小道，暗地里跟随，这就跟踪盯梢。再说秦叔宝到这一看，四下没人，把马带住了，心里难过，哭声。为什么呢？方才听了程咬金的几句话，他呀受感动了。程咬金劫黄杠不为了发财，是为报复仇斗杨林，劫的是不义之财。程咬金说这话可谓是英雄啊！我兄弟大字不识，会有这样的雄心壮志，可我秦叔宝跟人家没法比。世人把我比孟尝专诸的古君子，我现在不敢斗杨林，不敢提杀父之仇，我对得起我的老人吗？爹爹呀，孩儿对不起你呀。放声大哭。朱能不知道秦琼的心事啊，他躲在远处看着，心想，哭什么呢？这个秦琼暗暗打算，黄杠一案，为了咬金兄弟也不能再办了，为了报复仇，为了消这个差事，我要到登州走走，我何不冒名顶替程咬金去斗杨林，也算我秦琼没有白活一世啊！人生在世不就这么几十年吗？应该死得其所，为报复仇，为杀杨林，为救程咬金，值了。打定了主意， 看了看已经日没西山，他往东北角一瞧，有一条岔道。等他临近了，来到岔道的下坎儿，一看旁边栽了个石头桩子，上面刻着字，用红油漆的三个大字：两肋桩。秦琼勒马一阵发愣，愣什么呢？因为东北这条小道正是通往他的家历城县。遥望家乡，想起自己的母亲，心里难过了。秦琼什么都明白，此番冒名乘达游金去登州斗阳林，就是死路一条，不管能不能斗阳林我都死。是啊，我就是把他打死报了复仇，他手下的将官必然是齐杀坐骑，各斗丝缰把我围上，要想逃命是比登天还难。何况老儿杨林又是横勇无敌，我若是打不过他，被祸遭擒也是一个死，撇下我的老娘无人奉养，实在是有愧为子之道啊！还有娇妻和幼子秦怀玉，故此他阵阵发愣，自言自语说了句：娘啊，孩儿不孝了。说着又大哭一场，哭罢多时把心一横，一踹蹬，阵马取道直奔登州。再说朱能暗地里看得清清楚楚，哟，先哭爹后哭妈，他要干什么呢？不管怎么着，反正我得跟着他，看看他怎么处理这个案子。再说秦叔宝打马直奔登州，一边走一边琢磨，我冒充成达幽金倒是可以了，我这脸不像啊，大太保二太保都叫过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，我不会把他抹吧抹吧吗？打定了主意，很快来到了登州的官乡，然后找个戏装店铺买了一些打脸化妆用的粉子和染料，也就是化妆品，又带了个铜镜，悄悄地来到一片坟地着，把马拴好，自己把东西打开一铺，往这一坐，铜镜给支上了，干嘛呀？他要染面涂须闹登州。他把这染料往脸上这种抹呀，他见过程咬金呐，就照他那脸给都抹好了，然后呢把那马尾绞下来，粘在了耳台子上，往里一微，用断条一勒，当成压耳毫毛，又绞点短的马尾子粘在下巴上，都弄成红颜色。这回好，绿脸红胡子，自己把帽子戴上，大长一装，对着镜子一看，像，像可像啊，程咬金说话嗓门特大，嗡嗡的，我这嗓子细呀，我得练练。啊，呆，我乃劫黄冈的程达幽金呐、挖呀，一挖呀，把远处的朱能吓一跳。哎呀，干什么？哎呀，秦二爷可是这份的，他化妆成程咬金的模样干什么呢？我得跟着。秦琼化完妆啊，跟戏台唱戏的差不多，要走大街上能把人吓跑了。他打扮完了，骑马就进城了。古代的登州非常热闹啊，哎呀，两旁边坐买的坐卖的推车的担担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转来转去来到鼓楼前边，抬头一看，有个大饭庄子，上写望海楼。哎，这块好，他下了马，把马就拴在了门外的一棵树上，随后提双锏进了饭庄，腾腾腾直奔二楼。伙计跟他打招呼：“客爷，吃饭呢？”他也不理他。他来到二楼，找个雅座坐下，把双锏砰往桌子一放，憋着气儿喊了一嗓子：“他该死的伙计，也饿了， 快端酒饭呐、啊！如若晚了，揪下你的狗头啊！这一喊呐、啊，把楼上震得嗡嗡的，吃饭的客人和伙计吓一跳。大家一瞧，哟，妖精来了！伙计赶紧过来，哆哆嗦嗦问：“您吃什么？小人给您端去啊！” 嗯，啰嗦什么？煎好的快端，慢了，尔来观看。 拿着双锏冲着伙计这么一晃的，啪，又重重的把双锏放在桌上。坐在桌子对面呢，有两位老者，两人面前放着鸟笼子，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小鸟，叽叽喳喳的正在蹦。他这一喊，光光的双锏这一阵，那鸟吓得扑棱棱乱飞。俩老头看看秦琼这模样，虽然害怕，但毕竟年高见广。有个老者定定神，冲着秦琼说：“哎，我是花大脑袋呀，你上这儿吃饭给银子，我上这儿吃饭也给银子，你凭什么咋咋呼呼的把我的鸟都吓飞了？”秦琼心想：“老人家，您委屈了点儿吧。”想到这，呼的站起来了。嗯，闭上你的嘴呀！他抄起桌子双锏，奔老头的那两个鸟笼子啊，啪扑，把鸟笼子都给砸碎了，两只七七叉叉的小鸟也被砸成肉泥。其中老头一看，气都哆嗦了，就好像把他给砸扁了一样。花大脑袋呀，你是什么人？哎，凭什么这么横？为什么把我的鸟打死了？你说，给我赔！哇哈哈！老头儿，你敢叫我赔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你是谁？我要一报名，能把你吓个跟头，压呸！我活了七十多岁，从来没有被人吓过跟头，你别吓唬人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小孤山长叶林接黄杠的程达尤金，手下大响马360，小行马赛牛毛啊！我在长叶林接了黄杠，把钱都花光了，今儿个到登州找杨林要钱花了。老头儿，你听明白没有啊？俩老头一听啊，噌就站起来了，这腿脚一点都不慢呢。方才那位胆儿大的扭头就走，你是程达尤金呐、啊？接黄杠的就是你呀、啊！那鸟啊，你打死算你白打了，快走啊！两个老头连滚带爬，叽里咕噜往楼下跑。秦琼一阵大笑，再看吃饭的饭座全起来了。那个一着急，叮当碗子盘掉地下，桌子也翻个了，可了不得了，响马来了，快走啊。掌柜说：“哎，没交钱的，没交钱还要钱呢，你要命不？快跑啊。”就在这么功夫，突然楼下一阵大乱，就听有人高喊：“鸭呆响马，尔等胆大包天，竟敢搅闹登州，你家爷爷抓你来了。”这是演出一段，秦琼染面涂须闹登州会战杨林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